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顶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顶光彩照人，金鱼顶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您今天中午开始以后查分了吗？ 高考成绩出来了。 对对对，高考成绩出来了，高考的这个一本线好像也出来了， 大名次大排名也出来了。 排名 啊？对， 还排名吗？ 啊，有排名 啊。反正今年北京高考理科最高分是来自人大附高三五班名叫刘志新的一位女生。另外呢，今年高考文科最高分呢是师大二附的蔡雨贤啊，也是个女生。哎呀，人大附的负责老师跟记者说，我们学校的小刘啊，虽然在普通班就读，但是学习成绩非常优秀， 是吗？ 考过全年级前十名，人家现在考了一全北京市第一名， 就是。 哎呀，在课堂外，他是一个阳光。善良，积极参加各项实践活动，与老师和同学关系都非常好的一个同学， 品学兼优。 哎呀，据记者了解呢，小刘学过琴和宋词啊，还参加过学校的歌舞嘉年华。此前报考了北大和清华的自主招生，人大附中的一位老师透露说呢，他想去的呢是清华。 目标应该差不多吧？ 是吧？据说呢，这个高考成绩总分是721分。师大二附的刚才那位文科的女第一名啊，蔡雨贤呢是总分699分。据说平时呢，人家文综单科就是第一名，考了272分呢。数学考了个满分。 是吗？文科数学考了满，太厉害了。 是说平时人家一模就考了年级第二名。老师说了，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爱读书，阅读量特别大，各方面什么书都读看，有独特的心得体会。所在的虽然说是文科实验班，上讨论课，每次讨论都能看得出来他阅读的积累。写作那是经常是范文啊，在老师同学之间很有口碑。 是， 据说性格呢，他还是比较文静内向的。而且呢，据同学介绍说，蔡同学跟很熟悉的人很聊得开 啊。 语文老师说了，他很真诚热情。而且蔡同学还是语文课代表，班里边早读就是自发的跟同学分享有关阅读啊、作文啊、文言文的一些学习体会。人家不光只顾着自己，而且还为集体付出了。 是吗？ 当然了，性格也是比较倔强认真的。据说人家那个字迹特别工整。今年高考作文不是写个什么那个想象中的人物过一天吗？ 是。 人家选择了一首诗，然后呢，根据这首诗想象了一个人物。叫什么昭伯 啊， 写跟这个人物的一天。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这人物是干嘛的，角度据说很新奇。而且人家说此前也想考清华 啊，都想去清华。 今年的高考的第一名两个女生，哎呀，真是让我们羡慕啊。 看看人家那孩子，又让人嫉妒的一个话题。 你结婚了吗？ 怎么了？ 你结婚你在嫉妒，有小孩你在嫉妒。 我也是别人家的孩子 啊。你曾经被人嫉妒过？ 没有，我曾经也嫉妒过别人。 今天呢，看看孩子们就这样取得了好成绩啊，相信今天还会有很多人也都在查分。而且呢，明天是吧，明天是中考。 啊，对对， 是吧， 对对对， 是吧，明天是中考，哎呀，都是考试。咱本来不想说跟学生有关的话题，这一说没办法，只能说说跟学生有关的话题。 要说什么呀？ 你觉得男生学习好还是女生学习好？ 别呀，这事儿跟性别哪有关系呀？ 啊、那今年就是俩女生都是第一名。 那我们就只说概率，不说性别，好吧？ 就是您认为，那只问的就是问性别 啊？ 您认为学习上边是女生学习好还是男生学习好？ 说好了，不带性别攻击的 啊，咱只说概率事件。 另外，您认为女生和男生在哪些学科上？ 哎。 有不一样的天赋， 哎， 你比如说，我一直认为女生在语言上外语都是他们学的好，没想到数学你看人家考了满分。 但你也别说绝对，我最近认识这几位语言上特有天赋的，还都是男孩比女孩要好。 是吗？ 嗯， 反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认为学校当中男生学习好，女生学习好，到底谁学得更好一些？ 嗯， 另外哪些科目您认为男生学习成绩高一些，分数高一些？当然了，您要是过来人啊，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您可以说学校当中的女生学习成绩好，到社会当中女生在做工作当中是不是也依然成绩很好， 男生也一样啊， 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接下来要说这位啊，主人公是位男生，而且是位外国男生。在东城区郎家胡同26号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铺啊，这个院子里还摆着各种各样的自行车的车架和零部件。 嗯， 您可别小看了这自行车铺啊，里边的车架子都是用竹子来做的。 竹子做自行车？ 这还不仅仅是全部啊，小铺的主人呢，是美国小伙王大卫。一次偶然的机会啊，让他尝试了用竹子来做自行车。王大卫呢，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引导人们的出行方式变得更加环保。 这玩意儿结实吗？这个 人家王大卫啊，来自美国波士顿 啊， 大学的时候学的不是自行车学， 嗯， 学的是人类学。 嗯， 10年之前呢，他第一次来到中国。2012年，因为工作的原因，大卫又来了北京，从一个人类学研究员转变成竹子自行车的制作者。其实啊，都是一次偶然的发现。 怎么了？ 这不来北京之后啊，不久的一天啊，大卫呢无意之中就在一个小区里看着有些自行车车棚里那些堆得跟小山似的废旧自行车。 嗯， 忽然他就萌生出一想法，为什么不回收这些废旧的自行车再加以利用呢？大卫啊，先是从破烂堆里啊挑了一辆废旧的公路自行车，邀请朋友一起来改装。但是啊，他也注意到有些自行车呢，实在是零件损毁严重啊，这用什么材料来代替这些坏的零件呢？这个时候，大卫想到了竹子。 为什么想到竹子呢？ 其实这想法也不是他当时想出来的 啊， 他早在大学时代就曾经萌生过。 嗯，啊， 他原来啊上过一门环保课，那竹子的特性和用途啊，让他一直都有一种竹子情节在里边。 哦，我以为他开始喜欢郑板桥了呢。 哎，没，这大卫就开始在网络上搜索竹子自行车。 嗯， 发现其实有很多外国人已经做过了，而且还在网上贴出了教程。所以呀，大卫呢就根据网上的内容自学，然后啊再根据教程当中需要的材料去网店购买。大卫呢中文也特别好，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让人特惊讶。 嗯， 很多自行车的零件和部位名称啊，他都能用中文说出来， 经常会跟人家说，哎，哥们儿，帮我拿拿龙嘿。 这不仅是会说中文，还会说北京话呢。虽然第一辆竹子自行车呢，这个做出来之后挺拉风的 啊， 但是啊，人家大卫不满足于现状。 说什么呀？ 他觉着啊，自己对于竹子的了解依然匮乏。 嗯， 所以啊，去年大卫呢就带着他的梦想和竹子自行车专门去了一趟台湾。他走访了竹子生产地，还拜访了竹艺人。 哦， 一开始呢，他尝试用那个竹子的种类啊，人面竹，这呢是一种表面有着交叉花纹的竹子 啊， 但是做出来的效果没有他想的好 啊。 于是啊，他又开始尝试用桂竹、梨竹、紫竹、黑竹等各种材料。最近他说啊，他打算试试云南产的铁竹。 你别说哈，我不懂竹子啊，听这名我还真不知道竹子分这么多种。 哎， 但是我觉得最后的想法很正确嘛，自行车还得跟铁有关啊，最后怎么也得使个铁竹。 那也是竹子，反正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啊，知道并了解竹子自行车，去年5月，大卫呢也通过互联网众筹了1.7万美金， 嗯， 完成了教人们做25辆竹子自行车的梦想。 这那以后啊，是不是要做成产业，创造品牌呀？ 对啊。 这大卫听了这样的问题啊，坚定的摇了摇头。 为什么呀？ 他说这个工房的位置啊，虽然近邻朝底这个胡同嘛哈，但是做大那不是他的愿望。 嗯， 他说能跟街坊四邻玩到一块儿，这种感觉特别好。我会一直把兴趣放在第一位。 挺好挺好啊。据说哈、啊、这个小伙子，按说男孩，要说男生和女生谁学习成绩好，按说男生动手能力应该是很强的、 嗯、 是吧，你攒个自行车，拿竹子攒个自行车，你想都可能想不到。 是 啊，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美国小伙子还是有点意思啊。 人家大卫是为兴趣去的，不是为挣钱。 关键是人家能够有这种，你看在胡同里边找个小院，找个车铺，攒个自行车。咱北京的男生好像很少有这方面的想法，是吧？可能咱还是忙着玩电脑游戏，很想过自己动手。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借鉴哈、啊。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男生有几个还懂？你懂什么叫拿龙吗？ 不懂。 你 有几个男生？你问我干嘛呀？ 就问问你，自行车你 就知道给我挖坑。 你知道自行车型号有几种吗？ 大二八掏着骑， 嗨，二八加重是吧？反正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有机会咱们好好说说这些自行车。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男生和女生，您印象当中哪男生学成绩好还是女生学成绩好？ 嗯， 我发现大家还是很客观的。你看人博远博新说，学习上一般理科学的男生好一些、 嗯、 啊，文科类的女生好的偏多。形象和逻辑思维方式和性别有一定关系，不过例外是不少的。 那是花开也说了，在目前的应试教育大环境下更适合女生。 嗯， 理科成绩呢是男生好一点，文科呢、 啊、 女生会好一些、 啊、 但是啊这只是普遍现象， 对， 不排除个别人不是这样。你就比如说今年高考吧。 嗯，其实不是刚才那个张晓辉就说吗，事实证明女生学习好，从北京今年高考的文科和理科第一名就能够看得出来。哎呀，所以呀、啊，真是本茂说，我那年女生好，保送清华，82年的时候 啊， 我们班当年高考好像第一名也是个女生， 我不记得了，反正我们班的第一名是不是我们学校撞这个第一名我不知道啊、 嗯， 但我们班的第一名确实是女孩， 是吧？ 哦、 反正有的时候，哎呀，小男生怎么那么不争气呢？都去攒自行车去了吗？ 也没有、 啊、 人家之前这个高考好多第一名也都是男生， 是吧？ 不信您往前翻翻。 可以可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就是您认为男生和女生在哪些学科学习成绩好，哪个更适合女生学哈、啊 嗯、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刚才说的是竹子的自行车，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个材质，塑料啊。 塑料那太常见了。 塑料要是做成了钥匙， 那能用吗？一掰就折了。 塑料要是能够成为 3D 打印之后出来的钥匙啊， 钥匙还 3D 打印。 王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去年人家创业了一家 3D 打印公司。 嗯， 上星期二他的公司需要申报一个中关村海淀园的支持基金项目， 嗯， 下午5点就得截止。然而在下午1点半的时候，他要从柜子里边取出公章的时候，发现坏了，这柜子抽屉啊被去西宁参加展会的财务人员给带走了。 哎呦， 这远在外地呢，王先生找了半天这个备用钥匙也没找着，又试了试，要不然男生嘛，要不然我撬那柜子。 哈哈， 这铁皮的柜子这很难撬开，也失败了。哎呀，这时候想，我这家公司是干嘛的呢？ 嗯， 我是 3D 打印呢， 是， 要不然我尝试用 3D 打印一把钥匙出来然后开锁。 哎呦， 于是呢王先生就请在西宁的同事拍了一张钥匙的照片、 嗯、 然后呢技术人员花了10分钟建立了一个模型，5分钟就打印出来了，很快。然后一试，你别说，还真开了。 哎呦，还真行啊。 哎呀，为什么 3D 打印出来的塑料钥匙也能开锁呢？ 嗯， 王先生说机械锁，首先它这个柜子是一机械锁，它不是密码锁也不是电子锁，关键就是形状，只要形状相同就可以顶开柜子里边的柱子，从而旋转开锁、 哦、 啊，即使它不是金属的也应该能够成功。人家小王说了，说 3D 打印钥匙如果要是想成功，关键得是1:1的正面拍照、 嗯、 建立起这个正确的模型、 哦、 你说大一圈小一圈这肯定不能使啊。 是啊， 目前 3D 打印技术主要被应用于这个产品原型啊、模具制造啊这些方面，但是你说这打印出一把钥匙就能开锁，你说要是那些不良居心的小偷小摸的，他们要会了这个技术该怎么办呢？ 这技术哪是那么容易学的、 啊、对，对此王先生说了，哎呀，这个 小偷应该不会使用 3D 打印技术、 啊， 小偷用个压力钳子就解决这个事儿了。说他这个比 3D 打印技术更容易掌握啊！你比如说找个压力钳直接偷自行车， 教点好、 啊，是就是这意思。 啊、 毕竟这 3D 打印还需要正确的拍照、建模型。哎呀，反正机械锁，我们这也是机械锁，基本上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这倒是、 啊。3D 打印可以制造钥匙，那是不是可以打印其他的危险物品？比如说手枪。 哎呦， 我们曾经在媒体当中也曾经介绍过，人家业内人士说了，说 3D 打印啊，确实能够制造手枪，但是呢，得用工业级的金属 3D 打印机。 啊。 这样的设备呢是受国家管控的啊。目前我们也只能拿塑料的，先跟这儿先试试 比划比划， 哎，比划比划。但是我觉得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啊，这样的事儿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包括可能一些利用于改变我们生活啊，比如说女生想要个戒指，啊，戒指的这个什么纹路啊，什么样式，拿 3D 打印的先看看，套自己手上，哎，这塑料戒指不错，照着这样子买，或者照着这样子做，不是很方便是吧？ 哎，还见过那个用那个细胞生物啊 ，3D 打印出来汉堡包， 能吃吗？那个？ 反正他们说那口感你也嚼不出来什么太大差别， 还上嘴嚼呢，要我直接这就跟那个。那大排档门口玻璃橱窗里边摆的那个汉堡模型、盖饭模型不是一样吗？ 你说费这么大劲干嘛呢？ 看着能招揽食客啊，不过真的挺像的。随着科技的发展，指不定 3D 能改变什么呢。 哎呀，说到改变呢、最近这些很多朋友一点都这个不期望啊，这个再发生巨大的改变了。 为什么呀？ 这小心脏有点承受不了了。 又怎么了？ 那上周啊，这个连续暴跌啊，让股民们那简直就是忐忑不安呐。 嗨， 你说是走还是留呢？每个人心中都快速的这个扒弄着自己那个小算盘啊，拨来拨去，拨来拨去。新晋辣妈刘云啊，这个刚刚进了股市呢，就尝了一把甜头。前几天就赚了3-4万块钱啊，这钱来的真容易。他还说啊，自己呢 几天赚了多少钱？ 3-4天， 赚了多少钱？ 3-4万， 几天10000呢？ 所以他说这钱来的容易啊。他还说啊，自己呢就是一张股市的白纸，买什么股票啊，全都是听朋友的，朋友叫买啥那就买啥。但是这甜头也就吃几天，这不上周连续暴跌之后啊，这吃到嘴里的那也得为数吐出来。 嗨， 看着账户缩水啊，刘云呢就暗自给自己鼓劲儿。还好还好，这个是赚的多啊，我再坚持坚持。但是啊，暴跌之后，这朋友们也不再敢给随便推荐股票了，也不敢指导刘云怎么操作了。没办法，那刘云呢只能自己来上阵了。说实话啊，我还是一点都不懂，完全就凭感觉来吧，只要再涨涨我就卖了，回头啊还真得是好好学一下基本知识。这不今天刘云一大早就醒了，而且啊完全没用闹钟。他说以前啊我都是睡到11点这个自然醒，因为半夜要弄孩子，这孩子总是一会儿睡一会儿醒的，我也跟着睡不好。今天这不听说要反弹吗？我可得盯着点啊，别错过了卖出的好时机。远在山东老家的老马今天早上也是被股友的一条微信给震醒了，都说今天要反弹了，这咋操作呀？老马呢当时睡的是昏天黑地，拿起了手机一看，迷迷糊糊的就给股友回了一条语音，咋弄啊，爱咋弄咋弄，我是彻底不管了，跌得不成人样了。老马呢此前一度呢重仓中国中车，不过按他话说啊，这个有一度的这个利润是能够在北京四环买一套一居室的。但是啊，这个中车不是不断下挫吗？ 咱不是说了有吗？那只股票， 反正他这套房啊，这原本说能在四环买一套，这几天啊，这个不断的就往外搬啊，四环、五环、六环，利润是缩水缩的，只能在通州买个一居室了。他说啊，我老婆怕再跌，就只能在燕郊买一居室了，赶紧让我卖了，说啊，我要是还不卖，他就要跟我离婚。 至于吗？这个 你说他要早跟我这么威胁我不就好了吗？我还能在四环弄一套呢。反正卖了中车之后啊，老马呢还是持有中国铁建这些股票，同样也是跌得不成人形。我这段时间是不准备看了，反正正好这次端午节回家我就歇歇脑子，爱咋跌咋跌，爱咋涨咋涨，我是不准备再操作了。反正我总觉得啊，这牛市这一时半会儿还来不了。 这是他个人观点啊， 他推测。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了，那些股民的小心脏这两天，哎呀，大家都经受着过山车般的考验呢。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一次向收音机前的各位提醒啊，千万千万不要过于的，怎么说呢？把所有的资金都投进里边，还是得掂量掂量。 哎呀，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关于短信的吧。 关于短信 啊， 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 哎，对对，今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男生和女生。云老宋，82年高中毕业，我同学男的，也是保送清华，羡慕啊。 哦， 你看保送的不光有女生，还有男生嘛。 袁猫说啊，女生的语言天赋非常高，所以学语言是女生的首选。你看这给那些那个做翻译的啊，都是女生居多。但是啊，这个也不一定。你看啊，那个女演员英格丽褒曼影后啊，会好几种语言呢，那不愧是国际明星。哎呀，这咱们国家好像还少点这样的。 是，但是我见过有些朋友会各地方言。哎呀，真是佩服他。 哎呦，这真是一本事， 是吧？汉语方言学，你知道吗？ 啊， 专门学这个的。 不过方言和方言之间确实差别挺大的。那听得懂的还挺好听懂，听不懂的那是真听不懂啊。 什么潮州话、 温州话， 哎呀，真是不好听啊。 是不是不好听？不好听懂。 对对对对，卖了个兜说男生女生谁学习好，这可不好说，还得分人。我就是女生里的理工女。 哦 啊，文科班肯定女生多，理科班男生多，大家爱好不同，不过读书成绩好不好不能说明太多问题，同学还得是各方面全面发展。 嗯， 不能学傻了是吧。 SF 说那个拿龙是吧，是这说哪两个字啊，男生都会。这是这两个字吗？ 就是他自行车那个轮子呀 啊， 如果不是不圆了，你知道车条吗？ 瓢了。 你还会说这词儿？就过去我们吃羊肉串那签子 啊， 现在都没有了哈，就是拿自行车车条，那想当年上个世纪的事儿，就拿那个东西。 那不烫手吗？ 还行啊，反正他烫嘴，就是靠一个小圆的。我爸有一个那个拿龙的东西，然后拧那个车条，让这车条把这个车轱辘给它绷直了 啊， 这样的一个动作，反正挺有意思的。慢慢试，小男生可能都爱干这活儿。哎呀。男生动手能力我认为还是很强的， 确实是， 也见过女汉子啊，什么都能干的那种。 你看我干嘛呀 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认为男生和女生谁学习成绩更好，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哎呀，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另外一件事情。 嗯， 本来呢是想卖掉旧电脑。 嗯， 但是在销售员的步步推销之下。以7050块钱的高价买了一个市场价仅为2600块钱的电脑 啊，这信息量有点大 呀。 哎呀， 就反正总之是被坑了嘛。 啊， 徐女士愤然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这公司涉嫌欺诈，要求撤销买卖合同，返还购物款，同时支付赔偿金，共计28000多块钱。海淀法院呢，日前已经是受理了此案。据徐女士说呀，今年4月18号，她原本呢只是带着旧电脑去卖啊。 嗯， 在导购人员的引导评估之下，这个旧电脑的价值，这期间呢，这个销售公司的销售人员就开始向他介绍，你可以以旧换新。 嗯， 反正你这旧电脑也要卖嘛，本来没打算买新的哈， 还能折点钱。 哎，但是你以旧换新，你单卖电脑你太不划算了 啊， 最好你是折旧之后买个新的， 少添点钱。 哎，考虑到确实得买新电脑，于是呢他就选了一台苹果电脑。 嗯 啊，销售员说了，说这苹果电脑报价4500啊，你这个旧电脑呢折旧1000块钱。于是呢啊，他就刷卡买了这个苹果电脑。后来呢，又一名销售员向他说，你这个苹果电脑有太多毛病，你这电脑肯定是不行，不好使，而且说那电脑肯定也退不了，你这样你加钱你换一更好的啊，我向你推荐一款国内品牌电脑，报价7980。 哎呦，不便宜啊。 哎呀，反正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最终呢是以7050块钱啊，徐女士就买了这个电脑， 反正砍掉了900多块钱。 回家上网一查，徐女士发现，嘿，我买这台电脑的价格市场上卖才卖2600块钱， 差太多了呀。 哎呀，反正于是呢他就一怒，冲冠一怒，必须得告法院，走法律途径解决这事儿。其实这样的事儿，据说在中关村啊，有很多不良商家，他们都是一条龙的骗人。就是首先，比如说 你喜欢吃蛋糕，然后告诉你蛋糕不好吃，还是吃馒头吧，馒头比蛋糕好吃多了。 你刚咬了一口馒头 啊，反正总之又开始说馅饼好吃。他给你推荐的那个肯定是你不熟悉的，然后呢虚标一个价格，因为你熟悉的都知道底价是吧，然后结果就把你骗了。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您记住了，去中关村那片买电脑，为了防着这些极个别的不良商家，您都认准了一条啊，千万千万别换口味，想好了吃蛋糕就一条道走到黑， 反正 就不换， 提前做好功课和准备，咱买啥就是买啥， 对， 咱不听他忽悠， 没错，要不然你这准备不是白做了吗？ 这个石景山区古城西街呀，那是一条不到一公里长的马路，不算长啊。这条路呢刚刚翻修完，正在验收呢，有一辆轿车打这儿过的时候，突然就陷到了一口井里，造成前轮爆胎了。记者发现呢，这条路的北端也有两处出现路面塌陷的迹象。古城西街呢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昨天下午啊，记者在马路的最南边看到一辆黑色的轿车呀，停在路中间，车后边还有一口井塌陷下去，形成了一个大坑。几个小伙子站在周围啊，都说是车主的朋友。他们说6月19号晚上，这辆车的车主啊，由南向北开车打这儿过，突然一下就掉坑里了。猛烈颠簸之后啊，这车啊是从坑里窜出来了，但是前胎爆了，这司机也受伤了。朋友们也发现呢，塌陷的这口井盖上写着信这一个字儿。后来呀，我们就去了派出所，又从维护这条路的工人那儿知道啊，这口塌陷的井应该属于这个北信基础公司，所以呀，我们就在这儿守着，打算找这家公司索赔。这是刚才那个站在井周围那一群小伙子当中的一个人说的。今天上午呢，记者也联系上了古城西街建设单位石景山区重点工程建设中心。工程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啊，这条路呢目前正在验收阶段，马路北边出现塌陷呢，是我们施工后别的单位又铺设管线，回填的时候可能出问题了。这位工作人员还说啊，他们呢会要求铺设管线单管线的这些单位啊，对这件事儿进行处理。至于那个南边井塌陷的问题，工作人员说，我们会派人跟进调查的。 反正看来是这个人家没验收哈，也可以理解。但是这爆胎了之后，这是向谁索赔去？ 那也不能白报，就是卡着不动了， 也不能这认倒霉啊， 是 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该有一些，其实比如说围挡，包括一些提醒， 对， 能够及时跟上的话，就不会避免能出现这样的事儿。另外，有一些塌陷的时候，你哪怕摆一些锥桶呢，也让过往的司机注意一下。 你说这条路没验收就可能有风险，你也没说不让走这条路啊。 是是是，有的时候其实服务嘛，就差那一步。我们也是希望下回再遇见这事儿，不管是施工单位还是监理单位哈，您一定得好好的把这些设施该有的补上。哎呀，凉亭内河道旁，人家说长亭外古道边哈，凉亭内河道旁，处处有烧烤， 处处有蚊子才对吧？ 小区里边的凉亭原本是居民纳凉休息的地方，没想到这么好的位置被烧烤摊给盯上了，而且盯上了还占为己有，纳凉的地儿没了，还得忍受不断从家里边飘进来的油烟味儿， 往家里飘的。 哎呀，凉水河边上漂亮的绿色这个健身叫什么路径是吧？竟然也有人摆上了烧烤架子，哎呦，跟那儿撸串是吧？这词儿现在叫年轻人、是这么说吗？ 这叫撸脏串。 嗨，还喝酒 啊！ 哎呀，记者说不行，我得去看看。昨天呢是家住石景山皱灶村1区19号楼的一位啊这个朋友市民告诉记者说，昨天中午啊我正在家里边休息呢。窗户开着，这天开窗户多舒服呀。突然之间就闻见一股强烈的烟味儿，往自家楼下一看，嘿，楼底下小公园里边有一家人正在烤串呢，这烟味儿肉味儿一起飘散过来，我们就只能先把窗户关上了吧。 是啊， 这市民还说呢，说正值中午午休的时候，楼底下这家人吃这烤串吧，吃的还挺来劲啊，一边吃还一边聊天，你倒小点声啊，声还挺大，严重影响了楼内其他住户的正常休息啊。你们都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我想下楼说说他们来的，可是又没好意思的。你说这露天烧烤还污染环境的，这个 是啊， 不是，关键是您不好意思，人家没不好意思的。我以为是摆摊儿，就是比如说挣钱的那种 啊， 没想到人家还挺惬意的。 这叫 BBQ 啊？ 自己的自助烧烤吧，在家里。 这是英文是吧？无独有偶，另一位市民张先生也反映说，他住在南三环杨桥附近。说我们家周围啊，这凉水河边现在建了一个健身的绿道，变成了滨河公园了。可是就在绿道旁边，常常有人来烧烤。昨天下午呢，记者也是在凉水河边看到有人直接把车就开进了河岸边的绿地里边，然后用木炭烤串吃，一群人围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哎呀，他们倒是挺高兴的，可苦了岸边那些小草，也关键熏了我们这些路人呢。 是啊， 除了河岸绿地，有的人甚至直接在河边方砖上铺的这个健身步道上，直接就在那儿烧烤啊，直接影响。你说我们跟那儿做个健身活动，还得吸着这羊肉串味儿，这烟味儿太难受了。 就是啊， 有一回张先生说啊，我呀说过那烧烤的人 啊， 可是对方根本不听劝，还怪我多事呢。说如果下一回我碰见了，我只能拨打城管热线，我反映一下了。哎呀，所以你说这个。这不是小摊是小贩哈，你城管不见得管，关键是就是这街里街坊的，你怎么这么没有这个公德心，不顾及大家伙的感受呢？ 还是那句话，你拿人家当街里街坊的，人家可没拿你当街里街坊的。 哎，所以你说这个劝都不好意思劝了，真得有时候得好好想想哈，到底该怎么办呢？ 应该有人管吧？ 就是至少那些戴红箍的大爷大妈能不能够勇敢的站出来劝劝 物业 啊？可以劝劝吧，至少在小区里边，包括那些健身路道，有没有维护单位也可以劝劝。 反正我觉得业主委员会肯定是有这权利的， 是吧？听人劝，吃饱饭嘛。 前天啊，不是父亲节嘛啊，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了。可是啊，急救中心却遇到了一起让医护人员感觉到无奈的警情。 嗯， 今天下午6点多钟，在西城区红莲北里社区附近，有一名78岁的老人不明原因就倒地了。 和 北京急救中心接到路人报警之后啊，立即指派急救车赶往现场。赵医生啊，就是负责这次急救工作的大夫。 嗯， 赵医生这赶紧到了现场之后啊，发现倒地的老人右上肢肘部出血了，这赵医生赶紧就对老人进行了现场心电图监测这些急救措施。反正发现啊，这老人身上大体正常，但是啊，因为老人上了岁数了，这不知道有没有骨折，那只能进了医院才能说。 嗯， 这个赵医生也说啊，事发的时候呢，当时也确实是在民警也有现场，这个也从出警救助老人的广外派出所民警那儿知道啊，事发之后呢，受伤老人的老伴儿来了。可是啊，这老太太要求急救人员把老人送到宣武医院接受救治。刚刚到医院开始挂号的时候，老太太说啊，这个哎呀，这个不要老头了，这个我们不救了。这一下这医生就疯了，哎，医生就崩溃了。嗯，就崩溃了。我们急救人员也没有权利限制别人的行动啊。 嗯， 这老太太走了之后，我们也得赶紧报警反映情况啊。这大夫也说啊，后来呢又给老人的女儿打电话，这女儿说呀，自己身体不好，不一定有时间去医院。而且他还说啊，我没钱，我要救我也得先筹点钱，我才能决定去不去医院。几十分钟过去了，这急救人员还是没等着老人女儿的身影，这没办法又报了警了。警察开始寻找老人的女儿，随后的情况更让大家伙感觉意外啊。急救老人再次拨打老人女儿的电话的时候，人关机了。 可 晚上8点多钟啊，这位老人的女儿才出现。后来呢，这老人也说想上洗手间，担架工和司机啊陪着老人的女儿一起把老人推到厕所。忙活了40多分钟之后，急救人员打算离开了，没想到啊，老人的女儿还显得有些不情愿，还问人家啊，你们就这么就走了？ 嗨，家里边按说家是最温暖的，怎么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很多急救大夫来说，他们工作挺无奈的啊。你说怎么经常会遇见找不着人的没人管的，这种找人也不管的，这确实让我们觉得挺别扭的。 这不仅女儿这样，老伴儿也这样。 哎，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男生学习成绩好还是女生学习成绩好？小果冻子说，还真说不清楚男生学习好还是女生好。我初中的时候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啊，但是在年级却排在女生后边，屈居第二。 这屈字用的真委屈。50后说啊，我觉得男孩跟女孩是有一定区别的。 嗯， 比如说啊，小男孩刚几岁那就对车感兴趣， 嗯， 能说出车的型号、功能，还说的条条是道的。 嗯， 你一听压根儿就不觉得这是几个几岁小孩说的。 嗯， 这个可能就是男孩跟女孩的区别吧。 嗨，北京男人、愚人老宋还有老周都在解释拿龙这事儿哈。就是有机会咱们动手呗，真找一辆车试试。 对，直播间可能完成不了，等听众见面会吧。 啊，这是你说的哈，我反正有机会咱们可以切磋一下哈，包括补个车胎啊，那不是汽车的哈，就是自行车被钉子扎了，你会不？